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要发企业，我叫 Robert。 那首先我是美国人，所以希望你可以忍受我不完美的中文。我在中国呢当研究生，但是我同时在创业中，然后我就想可以通过这个 podcast 和你们其他的创业家或者潜在的创业家分享一些东西。那最近有很多人在那个互联网 2.0 的领域里面创业，那什么叫互联网 2.0 呢？我第一个 podcast 就是要回答那个问题。我采访的人叫 Tangos Chan， 但我不知道他的中文名。你听完之后呢，你有任何问题或者反馈，你一定要给我写 comment 或者 email。 好了， let's go。 所以我在我的那个中文的 blog 里面呢，就是我也之前也提到过，就是我自己认为那个 Web2.0 它具有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特点。我觉得一个来说，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架构，它可以让它的用户就是去参与到其中去，就不仅仅是 read， 它可能是一个 write 的生成，去参与到这个网站的一个建设过程中。另外一个来说，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在整个 Web2.0 里面，它会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说它也会有很多的 micro content， 这些 micro content 可以在被其他的网络被其他的网站被其他的应用所重新使用的，就是它是 reusable 的 micro content。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另外一个来说，是比如说我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里面我也比较认同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觉得 Web2.0 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它会随着使用者的你的 input 越多，它你能够给你带来的那个 value 会随着你的 input 的增加而增加。所以我觉得这些会是比较重要的这些 Web2.0 side 的一个特征。 后来我就问了他，互联网在中国是怎么发展的？他说， 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它中国的互联网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尤其是最近几年以来，中国都不断的有一些互联网方面的公司在 Nasdaq 能够做到 IPO， 而且特别是去年，可能百度的在 Nasdaq 的 IPO， 可能它的当天的这个股价的增长，也让很多人就大吃一惊，同时也对中国的这个市场更加有兴趣。所以从去年以来，都会有很多新的基金，有特别是一些在 Silicon Valley 会非常非常有 reputation 的那些公司，他们会开始注意到中国的这个市场，而且开始专门组建中国的一些基金来投资中国的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个来说，对于中国市场的发展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但是至于他们投资的公司可能会有多少会有成功，这个我觉得就现在可能来说还很难说得清楚。 为什么？ 因为可能中国的市场和海外的市场确实它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差别，然后可能有些公司它会用一些不是很合理的一些手段去赢得他们的一些利益。 最后呢，我们可以看他是不是觉得中国的互联网里面还存在很多创业的机会。 在互联网这个角度来说，你要找到新的机会确实可能都会比较困难，因为你用你刚才的那个例子说，就是在中国市场可能有百度、有 Netflix、有 Sina、有搜狐，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很大的公司，但是其实在美国也一样，有 Google、 有 Yahoo、 有 Amazon、 有 eBay， 有很多很多很大的公司。但是在中国市场来说，可能和美国市场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来说，就是说可能就收购，就是大公司收购，在中国的市场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况。 收购是比较少见的。 对对对，所以像 Sina 啊，像百度啊，是啊，他们都很少去做一些收购的一些行为。 那很关键，因为像美国那里就是 Google 和 Yahoo 现在是收购很多那种小规模的公司。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来说，对于中国的网络的发展，对这些新公司的发展，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出路可能就会是少了。收购的这个出路，可能对于很多的网络或者新公司来说，又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出路。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对中国的市场来说会更加的不利于这些网络的新公司的一些出现。但是在互联网这个市场来说，机会可能确实不容易找，但是机会我相信每一步都是存在的，看你就是说你是不是具备足够的创新力去发现这样存在的一些机会。 好了 ，Tango's Chen， 谢谢你让我们听你对互联网2.0的评论。我觉得他说的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在中国大公司收购小规模的公司是很少见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很多新的互联网 2.0 的公司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然后对他们来说，被人收购是他们唯一的挣钱的希望。其实我认为，最好是找一个以收入为主的企业模型。有收入就不需要靠别人收购你，而且投资者包括风险投资公司就更喜欢你，更想投资你。我记得以前在美国有一个风险投资者，他跟我说，他对那些老是期待被大公司收购的企业不感兴趣，他觉得他们的目标是不对的，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发展一个全面的完整的business， 然后自己保证那个 business 可以活下去。那第二个问题是，如果那些像 Sina、QQ、百度类似的公司不是收购小公司的话，他们就算是你的竞争。我觉得要和这种公司竞争的话，收入就更重要。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好了，这一次 podcast 就差不多了。我是 Robert， 这个是我要发企业。你有任何问题或者反馈，请给我留下一个 comment， 或者给我发 email。谢谢你。The music credit goes to Tsu Chi, Force of Nature, New Jabes, and Fat John.